最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过咗收费广场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因为要清理现场嘅杂物啦。现时近住收费广场一带咧系稍为多车一啲，车龙有待消散。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三线过海嘅交通都系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就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油塘嘅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茶果岭道方向，跟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咗。九巴嘅14H、33、214同埋 X42C 号线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嘅班次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噶。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青葵公路同埋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等阵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青葵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清丽苑至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荔枝角公园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沙田乡事会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5点，沙田乡事会路通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会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呢啲路段咧，要留意指示啦。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系最高危噶。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好啦，赛事嚟到尾声啦，究竟系痴汉队赢啊，定系翰林大学队赢咧？ 打完季前赛会唔会有季后赛啊？ 喂，你问我问边个啊？ 梗系问导演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袁建伟， 手下留情。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了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还会带来最新社会服务的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的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不会得你一个，还有我们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知道在过去这段日子就为了探阿女，其实你每天都由港岛东区去到罗湖惩教所的。不如你又跟我讲一下阿女的故事是怎样，即可能由之前在囚人士被判刑，跟着因为进行上诉而变成还押的身份，那个历程是怎样，见到阿女的转变，或者你自己面对的压力和挑战又是怎样？ 很辛苦，她可以重审我的原案。 咁我都好開心。咁佢有剪機啊嘛，嚇誒橫額嗰啲咧就一至七日都可以探嘅。咁我都差唔多去咗五日嘅， 係 誒一日咧就得十五分鐘嘅啫。講嘅嘢就梗係講唔到噶啦，今日講唔到嘅嘢留翻聽日再講咯，咁樣咯， 嗯、 就日日都咁行，即係日日都咁去，佢就得下晝探嘅啫，就一點半先登記，兩點鐘先上去，我就一定係一點鐘前我就去到嗰個羅湖城個門口，等到夠鐘我入去咯。 但係頭先咧 ，Auntie 講到咧就係、是、一個禮拜至少五日啦，咁都會去到，我都話嗰個路程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有幾遠啦。 總之來回就有四個幾鐘頭、五個鐘頭啦。探咧就得嗰十五分鐘嘅啫。有時佢又講翻佢入邊嗰啲嘢俾我聽下啦，咁樣點樣情形啊，咁樣。係。因為佢係我個女，如果媽媽唔支持佢咧，冇人支持佢嘅。就爸爸媽媽一定嘅，父母一定個女做錯嘢好乜都好，父母都會撐佢嘅。同埋佢咁嘅情形咧，佢係有病。有佢嗰个病就系有精神病，有思觉失调咁样咯。咁我做阿妈嘅一定会支持佢，同埋就要同佢讲有转机，同埋有即系唔好灰心啊。 要有盼望， 有探望，有等待，阿妈等你去嘅，一直点样辛苦我都等佢。所以我点解要去咧？嗰十五分钟咧，千二去咧，佢哋入边好热嘅， 系啊， 佢出嚟嗰十五分钟就叹下冷气，走去舒服下。 嗱，探访室嗰度有冷气， 系啊，咁、我所以就话去得咁密啫嘛，吓、咁样咧就佢哋入边好热，同埋咧又生热肺又生疮， 嗯， 就系、是、咁样，所以我就日日都十五分钟咁去睇佢，睇佢出嚟，佢都好舒服啲噶。我话你一定要坚持啊，同埋要加油啊，叫佢， 嗯， 咁佢都听。同埋佢都勸我，叫佢都有勸過我，叫我唔使咁嚟咁密。我話我慣咗噶啦，我話當好似人散步咁嚟見下你，十五分鐘都好啊。係，咁啊望下你都安樂噶。雖然個玻璃隔住，我都好開心見到你噶，咁、樣咯。 啱啱聽過嘅咧就有阿瓊嘅分享啊，即係 Mandy 嘅媽媽啊，咁啊就自己嘅女女就即係做初師啦，即係入咗去陳教所裏面啦，咁、就都真係衣不解帶地咧，就每一日都去探阿女咁，雖然得十五分鐘啊，但係都堅持嘅。咁我覺得呢個故事其實係好發人心性啊。 嗯，好啦，咁如果大家想聽多啲發人心性嘅故事啊，或者留意多啲 talk show 嘅內容咧，咁啊切留意逢星期日啊六點新聞過後嘅萬千寵愛啦，唔該曬。敏儀，好耐冇见啦，何生。 何生， 好有爱啊，好有爱。 好有爱，其实呢个故事 咁有爱， 系啊。但系更加有爱嘅，仲有一件事，我都要先同阿何生讲咗先啊。 咩事啊？ 因为咧，有人问候你啊。真系噶，阿司徒师傅问咧，你今日仲会唔会唔知性？ 哇！呢啲说话 又隔咗个星。的确，咁我咧再上个礼拜同大家倾偈嘅时候咧，就倾完偈之后嘅呢一边嘅时间嘅朝早咧，我就喺三环市遇到位歌手， 遇到位咩话？ 咩啊？歌手 赵师傅啊嘛。 哦，系系啊，我见到啲相， 系 英酒啊，英酒， 系见到 功夫就知啦，系啊。咁阿师就过咗两招俾我咁样， 嗯， 嗰两招系咩啊？ 嗰两招就系 早啲起身，闹钟醒。 唔係，其實我懷疑係內功嚟嘅添， 內功啊， 內功嚟， 係啊，因為 其實未直接同阿師傅咧就約訪問嘅，不過我就同佢傾咗幾句咁樣，咁啊同佢相遇咁樣啦。阿師傅啊嚟咗嚇，大家諗下，如果睇功夫就知啦，阿師傅嗰個係一個裁縫嘅角色嚟噶嘛， 係， 即係佢嗰個十環啊， 係好勁啊， 係啊，十環光啊，係啊， 好好睇啊，係啊。 我话劲驾驶啊嘛，你知唔知我师傅一下用鹰爪爪住我膊头？ 系啊，跟住点啊？ 我直情我感觉到身里边一种嘅暖流啊！从来冇 香港叫香港暖流啊嘛， 加州暖流啊嗰啲叫就 系暖流啊， 系打通你任督二脉啊系嘛？ 自从呢个加州暖流喺我身体开始滚动之后咧。再加埋冬令時間咧，我個人而家醒曬。 係啊，冬令時間，我而家即係而家你係朝頭早嘅四點幾。哇，正啊！ 大家早晨， 早晨啊！ 哎呀，我好中意咁積極嘅何亨啊！ 因為咧，我見到老何咧，嗱，我唔知你係咪點攣咗個頭啊？ 電亂咗頭，唔係我冇戴帽。 不嬲都我冇戴帽。 哦，瞓亂咗頭其實主要係。 唔係啊，首先咧，即 係立佢先啦。 嚇，唔使，最好啦，係。 呢個禮拜係咁講潮流嗰啲嘢。 係啊，一間要講嘅。 你有冇因為潮流興電法，你走去電法咧讀書嗰陣？ 读书嗰阵，哦 有都系淋嗰啲咁嘅电发水，淋到揦又揦鼻又揦眼，系啊，系 系啊。 喂，但系讲咗个正题先， 呢个好重要啊！呢单嘢 讲正题先啦，呢单嘢好重要。 我寻日见到我已经想揾阿何铿噶， 系啦，即系全球轰动啊， 系啊， 就唔系美国中期选举， 但系系啦，喂，中期选举。又唔系我而家都仲系， 即系仲搞紧嚟噶。 唔系，但系咩？ 孤陋寡闻啊！ 共和党话唔知咩咁啊！是但啦， 噏啦， 由得佢噏啦。 系啦，呢啲好啦。 有个真要值得留意就系阻住亚洲啊嘛。阻住亚洲咧，系因为法律。 哦，系啊，佢可能要选第二 round 啊嘛，系啊。 系选第二 round。 十二月六号啊，系啊。 阻住亚洲系啦。 系啊。 我知你想讲呢个啊嘛，系啊。喂，我想讲咧就系全球瞩目嘅，就系一个叫做啊。Super Lotto 嘅事件啊， 系啊，好劲啊， 价值啊，总值啊，20亿美金 啊！ 嗱，首先戴个头盔先，小赌怡情，都系买机会嘅啫，系咪 先？系啊，系啊，大家都系为咗 你中咗咁样，我一个啊何生系咪中咗啊？你 唔系，但系有时错嘢咧，真系激发咗你啊！每一个人啊，嗰一段嘅人生同埋嗰种盼望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嗱，因为我哋譬如我哋以前咧，都喺香港经历过嗰啲唔知几多钱嘅咩金多宝嗰啲啦，咁即系成个台嘅同事啫，唔系港本台啊，呢、這个台唔做呢啲嘢嘅，系啊，我哋喺对面街咧，哇，大家一人夹40蚊啊，大家就好似觉得中紧咁样样噶嘛， 系啊， 系啊，听日我哋就唔开麦咁样样噶嘛， 啊，啲声音系有发出过嘅，咁啊唔止一次添，因为咧其实嗰个累积嘅彩金咧。琴日 系 嗱，要强调系琴日啦吓。 哦， 因为原因点解咧？因为喺南加州咧，就已经南加州有人咧已经系中咗，仲要系一注六得添。 系 啊，得到个彩金系几钱啊？知唔知啊？ 19亿啊嘛，系嘛？ 20亿， 20美金。 即系我唔明点解咩南加州人中咗，即系咩？ 即系知道咗边个中啊？即系中咗噶啦，已经。 即系已经有人中咗啦。 开咗啦，系啊，有人中咗， 一票中 系啊。 啲系啊，啲边个消息系好灵通同埋好透明嘅？咁佢就咧喺边？有人中咗会话俾你听啦，咁甚至系透明到系点咧？譬如 佢住边嘅咁样系嘛？ 因为咧，其实 D 边买呢啲咁嘅幸运嘢咧，就都买到啊，可以话系嗱，便利店得啦， 系 油站得啦， 系 超级市场都得 七仔啦，系啊，诶咩诶办管士多啊，咁样有噶系啊， 系啦，因为除咗铺头有个 open 嗰个叫做嗰啲叫咩啊？有一个光嘅牌之外咧，即系。呢啲買好彩嘅嘢咧，亦都係有個機喺度嘅。 嗯， 其實唔單止係一個機構做噶嘛。 係， 其實即係有唔同類型噶嘛。 係， 即係唔同類型，你會見到有啲唔同嘅數字啦。咁啊，試完咧，其實個啊用力嘅波啊， 係拋波，係啦， 係拋波。咁咧，佢就都已經係一路累積，都累積咗幾期噶啦。即係由億幾由睇下先，億係啦，億十幾億啊，億幾係啦，億幾咁開始咧，億五啊，億九咁樣咧，大家咧喺度儲住嗰個力量啊。 嗯。 咁咧就段時間出現啲咩情況咧？就喺呢一個油站啦，同埋超市嗰度咧，就見到有好多人咧，好開心咁咧，拎住一啲彩票啊！啊，睇下啲彩票喺邊度先。 有啊，咦，老可， 咦，你老可睇嚟好似成大沓喎、 啊，大包圍啊嘛。 咁樣係幾多錢一張啊？定係點㗎？ 飛咗添。 哎呀！原来外国人都兴搣飞噶， 搣咗， 哎呀， 真系搣咗，哎呀， 哎呀， 喂，唔系，但系几多钱一张噶？ 其实都有唔同嘅乐趣方法，咁有2蚊美金啦，咁啊去到10蚊咁样嘅。 2蚊美金啊，210， 15-2蚊咯， 差唔多啦，同香港嗰啲六合彩嗰啲咁。 2蚊啊，5蚊啊咁样咯， 系啦， 咁 你落咗几多啊？ 我就落咗几张啦，因为都系香港人。叫大包围心态啊， 几张喎？ 咁你有冇同其他人夹啊？ 我冇，我 自己嘅，自己揞出嚟嘅。 冇，系啦，因为 谂住一注六中。 因为柳仔嗰个说法啱嘅，因为永远喺呢啲咁大时大节咧，即系咁大彩池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围住夹咧，我系有份担心嘅。 担心啲咩咧？ 抢， 即系平时冇嘢好地地啫，大家系咪同事嗰啲？ 系啊，咁啊，系啊，系啊。系啊，啲即 系 钱银嘅，一去到话要计数嗰阵就好烦噶。 系，我想问下咧，咁嗰边有冇一个氛围？譬如话，即系你见到佢油站又好啦，七仔又好啦，好多人讨论紧呢件事噶。 有噶啊！ 诶，电视机有冇做 feature 啊？ 有，我间讲，我讲个 feature 俾你听，我有睇到嘅。 有，唔系嗱，首先即系观察到一样嘢系咩咧？因为譬如香港咁样， 譬如去買咁樣，去投注站咁樣，都係投注站啫。咁食但係有限噶嘛。但係當嗰段時間，即係啲個零禮拜咧，每逢去到油站，逢咩時段 ？OK， 咁咧仲要買嗰啲機附近啦，同埋喺呢一個門口啊，即係油站同埋便利店嘅門口咧，都會見到大家。嗰啲飛，跟住咧笑琪琪咁樣，但即係你見到佢哋有一份希望喺度啊！ 係係，你俾我喺香港，我喺個投注站度出翻嚟，我都充滿希望，我覺得自己中㗎，冇理由係啊！ 咁樣啊， 係 見到有一個咁嘅氣，咁呢個氣氛係幾好嘅，呢個氣氛係唔錯嘅，係真係 歡欣好多，好過今日係嘛？ 歡欣好多， 我睇咗一個咧，首先咧我就即係研究過。因为咧，我唔知道香港啦，譬如香港你中咗1000万，咁究竟你有几多攞得翻屋企咧？我唔知啦。咁但系嗰边咧，其实系抽好高税嘅。咁啊， 香港好似系好似系攞足噶嘛？ 我唔知啊。 系啱啱呢一个系抽咗一半啊。 冇错啦，系由40% 至到一半左右啦。即系话咩咧？你假设你有150亿啦，今次中咗港纸150亿啦，你有70几亿啊，系现兜兜要俾咗。唔知咩州啊，咩 county 嗰啲税啊，咁样嘅。但你唔好嚟，你都攞咗70几亿走。 嗱，呢个咧就系睇下你个人，即系人就系咁样噶。你只系会见到自己失去咗啲乜嘢，而 你唔会记得我有70几亿。 唔会谂自己拥有啲乜嘢。你拥有70几亿，你谂下你点使先？ 咪就 系 咯， 系咪先？你俾个零头我都好啊。 咪咯。 嗱，即系呢一个谂阿勤呢个谂法都系普遍嘅，一般嘅市民嘅谂法啦。 系冇计啊，系咪佢要抽税唔抽嘅最好啦。 抽少啲路啊！ 我觉得即系你相关嘅报道啦，有咁嘅财亦都要有，即系一定系好多人买噶嘛。咁即系换句话讲，个机率又即系中嘅机率又低咗啦。咁系啱数嘅，即系嗰个对比才啱数嘅。就系、是、如果当你个彩池去到亿亿声嘅时候咧，其实你嗰份机会就系亿亿声噶啦嘛。 系 即系亿亿声分之几？ 嗯， 系 你谂下几渺茫啊、那个感觉系咪先？ 同埋咧，我記得咧，我睇嗱，即係點解我頭先會問你哋嗰邊有冇做啲 feature 去講呢單嘢咧？就因為咧，當香港嘅電視嘅嗰啲新聞台，佢都特登去報導，又剪咗啲片，當地嘅市民又點樣興奮，去準備呢件盛事發生。咁我覺得嗰邊一定會有人做 feature 啦。咁但係咧，我反而咧，我係覺得咧，我記得係佢哋有。新聞咧有講到對上一次又係有好多錢嘅時候，因為今次係破咗紀錄噶嘛。咁、但係對上一次嗰個紀錄嘅時候咧，好似話有三注中係咪啊？ 唔係上一次我唔知啊。 係啦，類似係咁樣話有三注中，咁我又喺度計啦。咦，三注中咁，然之後咧要 break 開三份，咁其實可能分出嚟咧又會再少啲。所以 好多時咧，我哋都係睇到一啲一個人咧失去咗嘅嘢，睇唔到佢擁有咗。你而家即刻講乜都唔分，75你都立啦， 梗係立啦， 幾億 啊！但係咧，但係我想講咧，所以我覺得今次勁咯，因為得一注中啊嘛，你講緊。 聽講話係嘅， 係咯。 嗱，我睇到嗰個最有趣嗰個新聞係講咩咧？呢個真係幾好笑。佢就话咧，有个即系主播就访问咗一位唔知会计师定系法律工作者咁样样啦。假如你中咗，你应该做啲乜？ 哎呀，个个都系咁谂噶啦。 但唔系讲呢个，唔系话你听日翻去炒老细鱿鱼，唔系呢个。你第一件事你应该做啲乜嘢啊？佢就话第一，佢就话咧你要狂影相，用晒你屋企所有嘅 device 去影低嗰张彩票系你嘅，即系属于你嘅。 哦，因为证据系嘛？ 证据嚟噶，冇错啦。 即系惊俾人打 劫。因为你好难讲噶嘛，你可能你唔小心，我中咗啊！咁你跟住你个下场系点样咧？唔知噶嘛，系咪先？系啦，咁你唔系个个你一谂啊，梗系话，诶、哎，到时梗系唔好出声啦， 但 未必会嘛， 再扮穷添， 就系撕烂这件衫。 咁同埋咧，咁当然佢亦都有一啲嘅系有一啲类似系即系都系冇乜计当中嘅计啦。譬如话，真系要将嗰张彩票摆喺一个你认为人生当中最安全嘅地方， 但你都要攞去对， 唔系即系未去对之前啊，因为譬如你可能夜晚开彩，咁你第二日你要再去，咁、第三咧，嗱佢又冇讲话要揾队护卫队去护送你去对啦，佢冇讲， 唔系去唔惊啊，去人哋唔知系你中噶嘛，你攞走啲钱嗰下嘢先惊啊嘛， 系啊，咁呢个佢冇教，呢个冇教，系啦，呢个要请多啲 教，呢样嘢咁重要， 攞钱呢个方法好好，我觉得 D B 嘅安排系唔错嘅， 系咪？ 即系咧，其实佢系有分一次过攞晒啦。 系咪分20年啊？ 系啊系啊，平啲噶嘛？听讲20年嗰个税， 打少啲税啊嘛，好似系啊， 分开攞好，分开攞。 因为你受唔住嘅，一次过攞咁多 啊。系，咁梗系啦。喂，其实讲真，我成日都觉得 阿飞哥呢度好多嗰啲咧，发梦发几十年咧，觉得自己会中彩中彩嗰啲人啊，你睇我哋仲系坐喺度，你知咩事？ 唔系啊，因为咧我都觉得 阿飞哥讲咩？飞哥讲咩？ 飞哥讲咩？ 醒啊！飞哥醒啊！ 飞哥讲咩？ 哦，飞哥话咧，香港人系攞支票嘅，所以唔使惊。 哦，系啊， 支票写你个名噶嘛。 诶，系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啊， 咦，飞哥好似中过咁样喎，呢个款。 唔系咁啊，唔系，其实真系好多人去攞支票噶，我想。 佢真系话佢中过。 系啊，好多人。 20蚊，中翻20蚊。 20蚊，30蚊。唔系啊，但系因为咧，因为其实咧就系、是、喂，如果俾你哋咧，你哋系会一次过攞定系分开攞？何坑分开噶嘛？ 分开 吧。分开， 系啦。我都觉得系分开，唔系，但系虽然咧一次过攞，你嗰个兴奋程度可能会突然间。由零爆到100， 因为理财是要学的。 是啊，分开我都觉得是好一点的。是啊、但是唯一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那间公司它冧了，那怎么办？ 它不会冧。 没冧太多。那一层这些很典型的那些呢。 是啊，我真的当然 想。很开心，即是一个幸运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呢，分别是它想到什么呢？三人瓜分啦。张飞唔见咗啦、 啊， 世界会末日啦，彩票局会冧档啦。 唔系，我真系惊，唔系，但系真系可能彩票局会冧档噶。 几个 呢啲？ 咁如果唔系，如果 咁无常，阿勤，你听日知唔知会唔会落雨啊？有时嘅嘢， 得啦得啦得， 安心就够啦。 你听佢讲，你继续啊。 我都系享受咧买彩票嗰份嘅兴奋。我几乎冇对咁滞， 就搣咗， 最终 都系搣咗。 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凭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 我哋将呢首歌送俾喺南加州各位幸运儿听啊！ 冇错，系啊。 I'll be dedicate this song to you. Hope that you can share. 可能佢系香港人咧。 For me, OK. 系啊。 I only need 75,000 就 very enough 啊。 系啊，咁啊，如果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佢就好啦。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啦，就是、有季前赛嘅导演袁建伟啦。咁啊，琴日就讲咗少少，都讲咗好多 啊， 大部分咧关于季前赛嘅拍摄啊。今日咧都仲有少少会讲嘅，然后咧就会翻翻转头咧讲下呢位导演嘅成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中期选举正在点票，美国传媒的票站调查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超过200席，较民主党的超过180席占优。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说，很明显他们将夺回众议院的多数。两党在参议院选情就相当激烈，受关注州份之一佐治亚州可能要在下个月进行第二轮投票。州法例规定，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最高票数的两名候选人要进行第二轮角逐。选举官员在社交平台说，计票工作仍然继续，但可以肯定要进行次轮投票。而另一个受关注的州份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就成功翻盘，曾經中風的費特曼擊敗共和黨的奧茲，令民主黨有機會保住參議院控制權。州長選舉方面，共和黨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成功連任，坎普就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佐治亞州州長。在賓夕法尼亞州就由民主黨的夏皮羅德勝出。夏皮羅勝出。本港新增5068宗新冠病毒確診，輸入佔498宗，多13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10279名患者離世。醫管局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新增13名離世患者分別是8男5女，包括一名31個月大男童，他在伊利沙伯醫院留院，並沒有接種疫苗。其餘的離世個案另有一人沒有接種疫苗，八個人打了三針，三人打了兩針。七間安老院及四間殘疾院社共20名院友及兩名員工確診，65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522間學校呈報742宗個案，涉及618名學生和124名教職員。19間學校的18班同一個課外活動小組需要停課7日。6個月至4歲的幼童今日起可以在4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免費接種復必泰疫苗幼兒配方。位於香港兒童醫院的中心上午時段為37名幼童打針。中心指出，打針的幼童反應良好，沒有人需要進入觀察治療中心。醫院預計接下來的週末可以為過百名幼童接種復必泰幼兒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預約率仍然不理想，目前三歲以下幼童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19%，令人憂慮，呼籲家長不要再等待，盡快帶子女打針。一名在照顧嚴重智障學童學校工作的48歲女教師，懷疑因不滿工作及同事，先後寄出多封匿名信，虛報校內出現虐待學童行為。警方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後，暫時未能證實匿名信中的指控，以不誠實取用電腦及浪費警力拘捕涉案教師。案件今日在粉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女被告暫時無需答辯，裁判官应控方要求押后至明年二月再讯，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女被告获准以现金2000元保释，期间定期到警署报到。据了解，女被告现在被停职。警方强调，不容许有人滥用举报机制，达至个人目的，导致公众对保护儿童机制失去信心。天气方面，影响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刘伟恒、梁礼勤，今个星期六有咩搞啊？ 我去观塘花园大厦。 喂，我又系、啊。 咦，我都系、啊。莫非你哋去 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 到时 ，Bonnie 姐、黄文慧、陈欣欣两位旧街坊会一齐话当年， 亦会展出居民以前嘅靓相同埋生活用品， 仲有注入怀旧元素嘅摊位游戏同体验活动。 想了解多啲花园大厦嘅发展史， 今个星期六就早啲到啦。 70年代乒乓外交，除了是外交进程，还是公关工程。 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们中国人是热情好客，不像他们西方宣传机构描述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话场上边嘅运动员咧，永远都系最光鲜亮丽。其实唔多唔少都要靠场下嘅一班运动摄影啦。 电视节目《场上场下》，今集嘉宾香港运动摄影师程思荣。 嗰阵时其实冇乜运动员嘅 portrait 相嘅，系外国好多摄影师会影噶嘛，我就唔抵得。咁其实希望透过相片就令到香港观众啦，可以未咁熟悉嘅运动员都要多啲尊重佢哋啦。 场上场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拍波、射波、走篮、抢板，佢通通都掂。MV、广告、电影、电视剧，佢通通都拍过。有请又拍得又射得嘅导演袁建伟。 咁啊，即係暫時嚟講啦，呢、這個禮拜就結局周啦。咁啊 ，so far 嚟講，即係反應都好好啦。咁我都要幫各位 fans 問下一個問題啦。我諗你都可能答到二 次嘅。有冇續集啊？ 有冇季後賽㗎？喺季前之後，導演 嗱，喂，個難就係咩？ 電影版啊！ 嗱，難就難在咩咧？就係、是、其實呢次咧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好神奇嘅組合嚟。你諗下呢班演員，其實大家都係當紅，仲要即係紅得好緊要。咁你話喂？是有疫情之下大家可以坐埋一起做一件咁嘅事，由所有嘢封晒冇嘢可以做，以大家专心一致做一套咁嘅劇。但你话我真係我佢哋有冇辦法再齐章做一件咁嘅事呢，我觉得唔係容易啦，係咪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机遇，可能拍一电影，可能做緊第二样嘢。即係唔係咁轻易去筹组呢班人再做一次。咁另外一个 factor， 即係另外一个原因就係我自己啦。我可唔可以突破到呢件事呢？即係今次我自己都即係搞盡腦汁啦， 浑身解數， 浑身解數啦。即係你知拍劇㗎啦，你拍過啦， 即係好驚有第二次而家。 唔係因為你拍劇係其實係測試人嘅，即係導演嘅底線啦。即係你有幾多你攞曬出嚟，係咪？ 我好記得我嗰日去探班啦，問啦，唯一佢一個問題，因為唔費事阻導演咁攞啊。关唔关？唔关。佢第一个就唔关。 导演咁喺你拍嘅过程里面咧，你对你嚟讲都系个新尝试嚟噶嘛？ 系啊。 咁你有冇发个脾气咧？ 冇乜，冇乜。 阿 Steve 导出名，真系好脾气噶嘛？ 唔系啊，就系因为呢一件事太过同以往你平常太过唔一样，咁可能你有好多十万个新嘅问题发生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候你得一对手，咁你未必可以完完全全处理得。即系完美嘅咁样咯，咁所以系咯。 不过唔系，我个团队就系都系嗰班团队，都系电影团队嚟嘅，即系都系大家合作开嘅。 咁佢哋有冇发脾气？ 佢哋 即系听唔到应该，反听唔到我哋。 系咩？望咗去大边？冇嘢。情绪一定有嘅，现场大家嘅情绪一定有，因为太辛苦。即系你见导演啊，好辛苦啊，乜。其实我哋做到尽咪14个钟，系嘛？你想想啲副导演14个钟，仲要搏多4个钟翻去出通告单，仲要整理今日嘅嘢，跟住制片组又系要搞好一大轮，跟住等你收场搞呢啲场务组唔使瞓噶啦，执完你啱好合2个钟又摆翻啲嘢出嚟，系嘛？其实各个组别就算服装，你都要翻去执衫噶，系嘛？所有嘅 supporting 嘅 department 其实系辛苦过我1000倍，咁佢哋有情绪，我觉得好正常。即系你冇办法嘅，因为太攰。咁你拍50几日，系嘛？我哋唔可以要求大家日日都好开心咁。我冇嘢，我唔攰， 好开心， 好感恩有嘢拍咁样唔得噶嘛？即系情绪一定有嘅。 同埋大家睇嗰阵可以尝试去感受一下，其实每一个作品咧，无论电视又好啦，或者电影都好啦，其实真系后边有好多人。即系我哋睇一场波，好就好简单，3分钟打完啦嗰场波。但可能你拍咗3日啦，或者中间仲要经历咗落雨啊，唔知边啊边个赶场啊，即系各样有好多个波折，最后先剪翻呢3分钟出嚟。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好多个心机后。 但系我睇到嘅嗰样嘢系好多嘢系我觉得好行云流水啊！件事系又系讲翻我哋头先讲嘅嘢，就系其实同运动题材有关嘅剧集又好，电影又好，其实你喺嗰、那个。比赛进行当中咧，我觉得系最难拍嘅，即系最难拍得好睇嘅，应该系话。而你一路睇嘅时候咧，咁睇咗好多场波，你又冇乜违和感嘅件事，即系觉得哦，你系好 enjoy 地去睇，哇，真系入波好波啊，姜涛，即系你会咁样啊，张继聪好波咁样，系啊， 系大家继续好好去享受呢一个结局周啦。咁啊，至于季后发生咩事嗰啲，就大家迟啲再捉住导演问啦吓。 似乎阿导演咧，佢费事睬你，暂时都系唔好问住啦， 唔好 问啦。 太沉呢啲我明白嘅，唔好问啦。 好认真啊！ 坐躺跳高，赖机组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你多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前往天堂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我自万能吧，未算深奥。平时常心底。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講完季前賽之後咧，我哋再講翻季前賽 之前嘅季前发生咩事啦？咁啊 ，Steve 度上嚟啦，我哋又即系进行呢个起底大行动啦。阿 Steve 度系香港街坊嚟噶嘛？系边一区街坊啊？你系 城寨咯， 系 九龙城。 九龙城， 九龙城寨啊！ 直情喺城寨入边， 系啊， 即系出世就已经 系细就已经喺城寨， 系啊，系点样噶？当时，但因为我可能好细个入过去啦，即系阿爸就唔系好肯带我入去添嘅，仲要话，总之即所有人都讲入边就即系咩三山五岳啊，咁复杂啊呢样嗰样啦。好啦，咁你住入边嗰个当时嘅世界系点噶？ 嗰阵时我觉得其实因为细路仔嘅眼睛啦，咁你睇到嘅嘢咧就系、是、因为以前咧系明渠噶。 嗯， 即系以前系， 即系就嗰一条坑渠，你见到啲水流过就流过啦。 如果 你有印象，即系啲屋嘅旁边就系一条明渠。咁嗰度明渠咧，其实我记忆就系我成日喺度放船仔啦。 哦， 吓、啊，即系你摆啲船会 即系城寨入边嘅明渠， 唔系城寨边。 哦，边嗰度，即系而家冇咗咯，而家冚实晒噶咯。 冇晒噶啦，而家即系以前系嗱，如果你知道边度系美东村啦，而家拆咗啦。美东村对面嘅就 系 成排牙医咁，全 部 牙医。 系 牙医，佢最早期咧，嗰啲渠咧系明渠嚟噶。 哦， 咁你就会可以喺度放船仔啊，咁记忆就 系 好多嘢食啦。咁跟住佢哋炸咗个山嚟起美东村啦， 即系啲嘢爆石咁样落喺度， 系啊，乒铃乓啷嘅爆，我记忆系佢哋爆咗好多石，咁跟住就喺啲石罅嗰度走嚟走去啦，跟住就俾人闹啦，话啲石冧落嚟你死咗， 系通常都系咁嘅， 知噶嘛细路仔点知啫，咁咪走入去玩啦，好印象好深刻就系点解啲麻石有四条坑喺度咧，即系四条圆形嘅坑喺度，我哋唔识嘅细个，原来系转咗。窿摆炸药落去， 你又有当时有去睇定系后来先知噶？ 唔系，即系佢炸完之后，即系你听到乒乒乓乓啦，咁你唔知噶嘛？咁你就佢哋炸完之后，啲石冧晒喺度啦，咁你咪入去爬啲石咯， 系 过瘾咯。 哦， 咁你又成日见到嗰四条坑嘅， 系哦，就系咁，所以你细个就成日喺呢啲地方度玩， 喺度玩嚟玩去。 系，咁你屋企系点噶？ 屋企系我爸爸系无牌牙医， 哦，真系做牙医嘅，真 系 做牙医嘅， 系啊，无牌牙医咁啊。咁咪上铺下居囉、即係上面係下面係铺头上面住咁样。 係咁你啲牙有冇佢有冇帮你修理咁样㗎？ 係冇嘅。 真係冇㗎。 唔係即冇乜囉，因为其实佢哋嘅我唔係佢哋技术唔好啊。 係 但係我哋又好似好少烂牙咁样。 係 唔知点解。 毕竟係牙医嘅小朋友所以呢就佢好平时好注重牙齿健康。 糖同埋。 係啦。 佢会闹囉。即係会话你唔好食糖会蛀牙咁样。佢会提囉。 係。咁但係喺入面嘅生活算唔算係即係点讲呢譬如话係贫困啦定係点样呢即係我哋眼中睇城寨就好似好复杂啦。但係喺入面住嘅时候其实嗰个质素系点样呢 恶劣啦，当然，即系成地都永远都系湿噶啦，个地下永远都系湿啦。你见阳光就系中午十二点到啦，即系会有少少阳光喺度渗落嚟啦。咁就好多臭味啦，好多曱甴，好多老鼠啦，即系一个恶劣嘅环境嚟嘅。系咁，但系就好多街头智慧咯。 例如咧， 例如咪好多坏人啦。即系我哋系环绕住系一个。即系城寨啦，下面系横头磡啦，另外边系老虎岩啦， 即系落虎啦， 再落去系九龙城啦，全部都冇个好人噶嘛，系啊，真系冇个好人嘅，最好人嗰啲喺九龙仔公园嘅后边，就系九龙塘。 哦， 即系只系相隔一个公园，其实两边就天同地 咯。天地， 你加入边度咁已经系另一个世界啦， 世界啦。 咁屋企人会唔会担心你哋噶？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以前我哋嗰个年代系放牧噶嘛，边有而家咁紧张噶？ 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四个。 吓，你系排第 最尾， 细佬嚟 嘅。以前系放牧型噶嘛，以前细路系，你出去你出去做咩都得噶啦，你只要你成绩唔系太差，咁你玩到食饭翻嚟，啲大家好似唔知你去咗边又唔 care 咯。因为即系爸爸妈妈都要搵食啊嘛。咁就由你咯。 咁但系你自己本身咧，对于即系譬如坏人同好人嘅嗰个概念系点？即系阿妈一定会叫你嗱，俾心机读书啊，你唔好跟埋啲坏人啊，咁嗰啲，即系你自己识唔识分噶？你嗰个年代 唔会唔识分嘅，全部都坏人嚟噶嘛？ 但系你有冇跟住佢哋玩先？ 咁咧咁 吓， 有冇跟佢哋玩噶？ 冇 冇嘅， 因为其实咧，我哋住喺里边就好得意嘅，因为大家都识大家。 哦， 如果我跟咗其中一个咧，我阿妈即刻知道。 哦。 系冇可能唔知 嘅，即系阿妈都紧张嘅，即系虽然佢放牧啫，但系都紧张嘅。 唔系咁，你成街都试眼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全条街大家认识大家噶，所有人即系以前嗰个我哋叫做个 community 个社区，其实系好紧密。 即系其实都系守望相助嘅， 绝对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要学坏，其实唔容易噶，系啊，因为好多人会夹住你噶。 咁你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咧？嗱，而家大家见到系一个有好多经验，试过好多唔同范畴，又有广告，又有电影，有电视，有导演啦。咁但系细个你系点嘅咧？ 曳咯， 我哋曳噶， 曳系好 攀石咯。我哋 好温文 嘅，系你而家温文嘅， 但 系 好脾气， 听得出你系攀石咯，就对面对面喺度爆石。 曳啲咩咧？ 好曳啊！细个我有个姨丈系上海人嚟噶嘛，佢话。呢、這个真系土匪嚟嘅， 咁严重啊！ 系啊， 但你曳啲咩啊？ 总之系曳，即系唔停到嘅我，走嚟走去不停咁，唔知道我唔系精神病啊，总之有啲事啊，即系过度活跃咁，即系唔知咩嚟嘅。 系 咁，但系就系即系不停咁，每日都要出街玩啊，玩到真系癫癫丧丧咁先翻到屋企。紫色夹杂灰色衬着 T 恤衫雨褛，思想放任，衣衫更是不需多扣漏。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升的布袋，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夜、不再等候，别放手，不再要走。夜街穿插左右，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大雨落在七彩雨褛两点似谷豆，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夜里放在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紫色夹杂灰色衬着 T 恤衫雨褛，思想放任，衣衫更是不需多扣漏。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升的布袋，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夜、不再等候，别放手，不再要走。夜街穿插左右，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大雨落在七彩雨褛两点似谷豆，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夜里放在刺激快感受，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 你对于嗰段日子嘅童年系有回忆噶？ 哇，住好多回憶， 好多回忆嘅，即系你记得自己曳过嘅， 曳过，即系美东村后边有个鹰巢山噶嘛，我哋成日走上去啊。其实那个鹰巢山好危险，基本上冇乜路嘅，又会喺嗰啲水渠嗰度碌翻，即系走翻落嚟啊，曳到一你唔信啊。跟住睇咗三船敏郎嗰度叫做 Seven Samurai 係咩啊？七合浪寇志 邊 嚟嘅？佢就喺個沙漠度打斜走，哇，好有型啊！咁以前屋村咧，咪有個大斜坡嘅， 記得啊？ 我又喺度走，哇，跌到我自己 咁勁啊！你 跌到自己死 喎， 係啊，好曳嘅真係，曳到唔信，我自己都唔信。 嚇，去到幾時有一個叫做？修心养性嘅阶段嘅有冇噶？ 搬离开城寨咯。 哦，系几时啊？大概几多岁？ 十三岁到。 系 搬离开城寨。咁嗰时爸爸病啦，咁就觉得城寨环境唔好，咁啊一家就搬走咗咯。 啊， 咁就搬咗去边咧？就搬咗嚟广播道啦。 哦，去咗广播道。 啊，广播道又好得意，又有另外一个经验。 啊， 因为当年咧，你哋唔知啦，我谂老一辈嘅广播道人咧就知道，就有一档卖咖喱嘅，卖咖喱。 真唔知喺边个位置啊？ 喺碧麗閣， 碧麗閣咪商台對面啦，係咪啊？ 碧麗 唔係嗰個係寶能閣 啊，寶能閣係喎。 碧麗閣係喺馬可尼道同埋泛迅達道兩個夾住嘅，好大嘅屋苑嚟嘅，當年 嚇。 咁佢我就住咗嗰度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賣咖喱，咁嗰個就係令到我好早期就接觸演藝事業啦，因為我跟住佢哋去送咖喱咧。就入咗 TVB 啦，入咗港台。 但係佢賣咖喱即係佢嗰間鋪頭。是在碧麗閣里面的一个单位啊。 是讲你都不信是七八十年代的私房菜咯。 哦我真的不知道、 啊。你问回老一辈就知道全部都记得的。因为很好吃的那些咖喱。 咁就送去 TVB 啦，送去麗的電視啦， 啊、 送嚟港台啦， 商台啊， 台啦、 啊， 全部都送過嘅。 哦， 所以我好細個已經接觸演藝先。 但你係跟住佢哋去，即係你係 有乜解救你要跟佢 咧？點解你會去咗送外賣咧？ 因為當時係成班人都係鄰居嚟嘅。咁、 哦、 啊就話，喂、哎，今日送歡樂咁少，你去唔去一齊啊？咁啊， 哦， 即係純粹想玩咁上去， 好、 哦、 神奇喎、啊、呢、哦、件事， 好玩，好得意㗎。嚇、 啊， 咁你去歡樂今宵，你見過邊個啊？ 牧人行咯。 啊， 哎呀， 見到阿邊個？哇！肥姐喺度咯， 肥姐啦，杜平啦， 系 夏雨啦，跟住仲有边个？嗰时小风姐都见过， 系 哎呀，好劲啊！ 哎呀，但你真系估唔到你 N 年之后你就喺嗰度翻工，你 系 咪喺 TVB 系咪嗰度翻工噶？ 系咯，翻过一年， 系哇，真系估唔到， 真系估唔到，我真系唔知系咪当年送咖喱有影响咧， 系好食嘅。 好 哇！搞到我而家有啲想食添，但呢档嘢应该冇咗好耐啦，因为我哋就嗱，我哋九十年代先入去嗰度工作啦、嗯，就冇听过呢件事嘅，净、嗯、系听到商台镜厅、港台镜厅， 系咪诶台长咯？听过 系啦， 台长， 台长喺度，台长 系啦， 你都好熟嘅台 長，我都好熟，吓，但原来嗰度仲有档咖喱嘅， 系有档咖喱噶，咁系好出名嘅，其实当年喺广播度，即系你只要问翻啲旧人，大部分都记得嘅。 哦，诶、 咁你咁细个，你就可以入到去电视台啦。 嗯， 即系因为譬如我作为一个好中意睇电视嘅小朋友，哇，去广播度，哇，去 TVB 门口，哇，见到明星啊，即系其实呢件事系好大件事嚟噶嘛，系啦。咁但系你能够深入去个苦穴里面，仲系嗰啲明星喺你侧边周围走，你嗰个感觉系点样噶？当时 咪哇，沈殿霞。 姐啊， 你睇唔睇嘅先？当时，即系好中意睇电视啦。 当年有咩娱乐啫？ 哦， 系咪先？ 嗯， 即系当年系得四个台，唔系四个台咯，即系两个中文台，两个英文台，再加埋港台都冇自己台，港台都系设七点钟个 slot 啫嘛。 系， 记唔记得？ 系， 咁咪嗰阵时真系哇，真系。即係好仰慕呢班人，比如周潤發啊、嗯、梁朝偉啊。 你送過嘢俾佢哋㗎啦，係嘛？ 周潤發我唔記得有冇啊，但係好似見過梁朝偉咯， 係 咁、樣咯。 哦、啊， 咁就 呢啲對你日後入咗嚟呢行有冇關係？有冇影響咧？你覺得？ 我就唔係好覺有咩影響，不過係可能係中意嗰種氣氛咯、 哦。 啊，即係佢哋好快樂嘅啫，你見到佢哋。即系喺度开玩笑啊！即系喺 对稿啊， 讲对稿啊！即系你觉得好得意咯。 嗯。 Oh, 度咧就系诚意呼吁啦，因为我哋喺广播道嘅连枝咧比较短啊。 系啊，真系短啊！我哋 如果你哋即系有食过阿 Steve 导演所讲，阿飞哥有冇听过啊？ 咖喱啊！ 咖喱， 哎呀，冇啊！ 你都唔知道啊？飞哥喺度四五十年都唔知 道。系啊，行走咗广播道四五十年啦。 咁即系仲要早啲啦。 佢好有江湖地位噶。 系啊，竟然都唔知道。如果大家听过广播道嗰档咖喱，或者食过嘅报料，话俾我哋知道 啊。 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有袁建伟导演啦，睇下佢点样成长啦。 制服一名男子，有当地传媒报道，男子被捕时高呼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的鲜血之上，被旁边的群众指骂。查理斯三世和卡米拉前往约克访问，作为登基后巡回英国各地的一系列活动之一。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随着高空反气旋增强，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年龄六个月大的小朋友就已经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冬天嚟紧啦，我哋嗱呢排天气都好凉啦。咁冬天嚟紧病毒系会比较活跃啦。咁加上流感病毒都会活跃啦。咁小朋友如果俾呢两只病毒一齐夹击嘅话咧，那个后果可以系好严重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号至11月14号，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3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遵从要求，继续讲多啲咧。我哋平时喺讲英文嘅时候，系一啲好细声，同埋个发音好弱好弱，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读得强得滞嘅啲字。今次我哋讲 WAS。如果我哋好强咁读咧，就系 was was was。如果我哋好弱咁咧，正常讲嘢嘅时候唔 draw 任何 attention 嘅时候咧，就系 was was was， 就唔需要 was 啦。假设我话佢之前系我嘅男朋友嚟噶，我可以话咧 he was my boyfriend， he was my boyfriend， 就唔会咧读成咧 he was my boyfriend， 咁咧就太夸张啦。因为咧个 was 咧。在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字，那我们读成 was was ok he was my boyfriend。 譬如我们又想说啊，这个人头先在这里的、哦、刚刚走了，那你可以说 she was here just now she was here just now she was here she was here， 就不需要 she was here， 那呢就能够帮到你呢讲英文的时候呢快一点点。那留意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字，我们下一集再讲多一个啦。 ok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带大家到季前赛嘅导演袁建伟。 你去到即系广播度住之后，你就开始变翻乖啦。咁、那个原因系咩咧？即系乜嘢令到你开始 乖呢？ 环境改变咯，即系其实万冇三千系真嘅，即系你一成就系、是、喂，我日日都好多嘢玩，玩唔停嘅真系。即系今日我可以去后边玩足，转个头又去咗下边环头咁租单车，踩单车，跟住嗰边又有嗰啲有个铁圈叫你吹个波，吹大个个波，你得到奖品嗰啲。 系 面粉公仔，哇！真系成街都系嘢玩嚟，系玩不停嘅，即系你冇可能专心读书。后来转环境之下，去到一个比较安静嘅环境，就开始咦啲书都几得意喎。咁就开始睇下书咯。 哦，咁啊，嗰时就系十三岁。 系啊，十三岁。 咁你十三岁之前嗰啲读书成绩系点噶？ 就系 惨唔到。 我爸爸话：不如你去做水手啦。 行船啊？ 去个赤行 系啊， 几年咁样 就行船。不如行船算啦，你我睇你都读唔成书噶啦，咁样。 系， 所以我咪土匪咯。 哦， 即系细个系好曳嘅，曳得好紧要。 咁就自从喺广播度开始立起本书睇，就成绩系咪开始又 哦好多改善啦？好多好多。 咁啊，呢个就系你差唔多去中学噶啦。 差唔多到中一啦，六年班尾咯， 就突然之间就觉醒啦。咁亦都入咗九龙塘嘅一间九龙城嘅一间相当之好嘅学校啦，就系民生啦。咁会唔会嗰阵时开始就接触篮球咧？ 接触篮球我谂系都细到差唔多十岁。 嗯， 十岁嗰时咧，其实美东村啦有两期噶嘛。 系， 如果大家熟悉嗰台环境咧，佢近联合道嗰边咧，后王庙后边其实有一笪空地，之前系未起屋嘅。 嗯。 咁嗰度就起咗两个篮球场同埋一个足球场。 哦， 咁而家拆晒噶啦。咁我十岁到就开始喺度，隔篱屋有个姐姐就系民生嘅校队咯。 哦， 咁佢就带佢就成日去射波练习，我咪跟住佢。 哦， 咁嗰时都未真系好识打篮球嘅，即系都跟下射下射下咁。咁后来到中二啊，嗰阵时我好矮啫嘛，得五尺。四五啊， 嗯， 跟住 中二五尺四五 喎，系啊，矮噶啦， 算矮嘅系嘛， 咁啊中三翻嚟变咗六尺喎， 哦，真系啊， 系啊， 但系因为打得篮球多啦， 唔系唔关事，系发育啫嘛， 哦， 啲都市传说话打篮球会高噶嘛，我都系嘅，我中一打篮球。就系、是、又系由唔知五尺二三咁突然一棒咁啊五尺两年后就五尺八九咁样咯。嗱， 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神奇，其实所有男仔都发育噶啦。 嗯， 跟住你打篮球咧，跟住佢话因为打篮球你高，咁咁咪我高定咗先，因为所以我你唔知噶嘛。咁其实我觉得喺科学上应该冇呢个根据， 啲人话跳得多嘛， 系啊，其实系高个人先会打篮球嘛，以前 系咪先？我觉得啱嘅，咁所以你就开始。爱上篮球啦， 系啦， 咁会唔会去到纹身之后就更加大放光明咧？呢个兴趣 有，哇！真系嗰阵时真系疯狂波牛咯， 嗯， 好彩有篮球，我冇学坏咯， 嗯， 即系真系绝对系因为篮球而冇学坏。咁我就系、是、翻学啦，咁啊放学三点钟就打啦，开始打到天黑，食完饭翻去做啲功课。读下书咁，跟住夜晚又出去打多一阵咁样。 哦，而屋企人就唔阻止啦，呢啲健康运动。 唔系，咁你成绩唔系 系啊，好咗嘛，读书系啊。 咁佢又觉得其实啲阿爸阿妈醒嘅，咦，你有运动，你又唔会学坏嘅啦，系咪先？ 嗯， 最惊你无所事事，个脑唔知谂紧咩， 跟咗人啦咁样啦。 所以宁愿啲细路系波牛。都好过佢乱咁谂嘢， 嗯， 系嘛， 系睇 NBA 未啊？嗰阵时， 有咩？ 开始有啦嘛， 开始嗰阵时 嗰啲亚视朝头早有十分钟嗰啲啊嘛，系嘛？ 系啊，香港嗰阵时有噶啦，嗰阵时仲系咩弹弓人麦龙啊， 系啊，金欧扎巴嗰啲啊， 哎呀，扎巴呢个名， 天 欧扎巴， 系啊，因为咧我细个其实我唔系好识睇嘅，咁但系扎巴呢个名咧，我觉得简直系即系。古今中外所有人咧，如果你讲即系拎出嚟呃人啊，拎出嚟呃人啊，系即系话，诶、哎、冇睇波有揸巴啊嘛，你攞佢出嚟就赢咗噶啦。 佢其中一个最大嘅推手系李小龙咯。 哦， 因为喺《死亡游戏》佢有演过嘛，同、李小龙对打过咁咪。即系全世界知佢系边个， 系咁同埋我哋嗰个年代应该系你我同你差唔多啦，咁、就系 NBA 开始。向世界大量輸出嘅時候啦，即係譬如 Larry Bird 啊、Michael Jordan 啱啱開始起啊，咁啊有 Magic Johnson 啊，嗰啲咩郵差馬龍啊，嗰堆人開始出現，而香港咧就開始滲啲有得播，咁我哋就好瘋狂，係啦，咁啊大家就開始打籃球啊，買嗰啲膠波咧，即係有 Lakers 紫色、黃色嗰啲膠波打啊，咁你都係嗰個年代就開始全力投入打籃球啦， 係啦， 同埋睇 NBA 咯。 系好迷嗰阵时，系迷得好紧要。我嗰阵时迷到系 去咗读书啦，读完书翻嚟仲自己搞一本篮球杂志。 吓，有啲咁嘅事啊？叫咩名啊？ 叫 Flyers 啊 ，Flyers 啊，即系飞起嘅人啦。 系， 咁但系好不幸，我一搞嗰阵时咧 ，NBA 罢工。 哦， 咁啲杂志冇人睇，咁咪收咗。 哦，系啊，搞咗几耐啊？ 都搞咗成九个月噶。 哦，系啊， 出咗唔知七八期。 即系你自己做埋编辑嗰啲咁啊？咁投入啊？ 系好癫嘅嗰阵时。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 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And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不嗱，讲咗你出国读书之前嘅事先啦，你就波牛啦，突然间读书就正常班啦，嗰阵时系谂住做咩噶？ 嗰阵时谂住做咩啊？ 打 NBA， 咪真系有咁谂， 即系或者港队咁样样咯。 系啊，系啊，吓点讲啊？系擦身而过同港队。嗰阵时佢有一个叫咩威廉咧，记唔记得？有一个打篮球系即系有少少 mix 一个，即系而家系老人家啦。当年我唔记得系姓咩嘅威，叫威廉嘅人 系。 咁佢就同就就喺唔知喺聯合道公園見到我打波，咁就話你嚟試下啦。咁 咦，佢仲係張繼聰嚟喎，真 係。係啊，咁我就嚟去咗試，咁就打。因為我哋學校咧，其實籃球傳統唔強嘅。 嗯。 因為民生書院當年，即係當年冇而家啲細路咁好，而家所有人都學正統嘢咁。 嗯。 即係你話哦。去学打篮球， 教练啦， 系啦，你冇喺街场见到啲细路仔自己乱打，好少嘅，即系都系跟教练操啊，咁样教你好正统嘅。但我哋冇嘅，以前边有啲咁嘅嘢，系咪先？即系你系要好 elite 嗰班，即系好 精英嗰班， 精英嗰班先会有不停咁有教练，跟住你。咁民生书院就唔系话一个好篮球传统嘅学校咯。我哋个篮球教练都系隔篱学校伯特利借过嚟。 哦， 咁所以我试嗰阵时咧，我哋大概七八个人啦。佢系揀一啲人去，即系再进一步咁样。咁但系当时就系我啲基本功唔好咯， 嗯， 即系唔够好咯。 哦，所以就冇揀到你， 冇揀到我。 即系其实系揀啲香港嘅梯队啊，你意思 系啦系啦， 梯队。哦， 咁如果唔系佢即系揀咗，可能你嘅命运又唔同噶咯。 系啊，揀咗又唔同噶啦， 即系成件事又唔同晒噶咯。 噶啦，跟住即系嗰阵时，我最记得我最失落系咩咧？佢话嗯嗱，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四个啦。 你哋去揀去攞波鞋啦。咁我最唔開心就係冇得攞波鞋。 哦，都慘㗎。同埋因為大家明啊嘛，籃球員或者運動員啦，你係得嗰個 stage 可以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就做唔到㗎嘛。因為選唔到你就選唔到你，咁、你年紀再大就翻唔到轉頭。 同埋有啲嘢咧，你翻唔到轉頭嘅係就係可能學壞咗一啲手勢，你要將佢再改翻，你係好難嘅，係啊， 好難改㗎，即係要好大嘅努力先做到咯。 嗯，咁所以就同呢個籃球員嘅夢想就擦肩而過啦。好在你而家拍翻好講籃球， 係啊， 用另外一種方法代入翻，係。 咁後屘你又點咧？去咗外國讀書咧嚇？ 咁咪讀完中學咪即係離開咗。咁你嗰陣時考港大、中大係好難嘅，即係你話嗰陣時真係個金字塔個尖個尖端係好尖嘅， 得好少人， 得好啲咁多。咁我就即係亦都係因為打籃球關係，又唔係話真係擺好多時間喺學業嗰度。咁就後來就去咗加拿大讀書啦，咁、樣。 你係讀係咪心理學 啊 ？First degree 係心理學， 係即係仲有第二個 degree 嘅，係讀咩㗎？第二個 電影咯，哦，讀編劇咯。 點解揀心理先？第一樣嘢， 第一就係對我嚟講最易讀啦， 大哥 最易讀啦，咁就最快畢業啦， 係 讀原本要讀四年三年半就可以畢業㗎，即係如果你心啊 take 啲 elective 嘅喎，即係暑假肯讀多少少兩科就，我唔知點解。即系我哋好多同学，因为即系英文嘅关系咧，就好憎心理学嘅。 系， 因为我哋嗰阵时学校咧系一个即系好似叫 liberal arts 咁嘅学校。 啊， 你一定要 take 一啲文科嘅，就算你系读电脑又好，你系读math 都好，你一定要 take 两科文科。 嗯， 咁我两科文科咧就好多时系sociology 啦，即系社会学啦，101啫嘛。 系，或者 econ 啊嗰啲啊。 econ 啦，或者系 psychology 啦，即系心理学啦，或者 philosophy。philosophy 有冇人读？因为太麻烦。 冇错。 系 系。咁大家就成日都拣心理学，因为觉得心理学好易。但入咗去之后咧，个 drop out rate 系好高，因为其实读下读落读落又唔易。咁但系唔知我对我嚟讲，我又觉得好似好轻松。 唔易嘅意思即系咩啊？我想知 道。唔系即系 pass 唔到咯。 即系其实呢件事系好难嘅，心理学系好难。 唔系啊，其实唔系好难，可能英文多啫嘛。咁、你嗰阵时候当年嘅香港唔系而家香港，即系而家香港系个个细路仔都英文落落声噶。 系、 以前我哋嗰代去读书嗰啲，其实好多读 math 啊，读数学啊，读电脑啊，读 physics、理科嗰啲英文好渣嘅，大部分都。咁你整一科咁样嘅文科嘢，佢哋咪 kick 晒喺度。 同埋一写 paper 就脚震噶啦嘛。 系啊， 你知香港人啦、写400字已经好血噶啦嘛，写1500字仲瞓低系咪？ 你俾条算式写晒成个黑板，佢都计到。 系啦，冇错，所以系真系难嘅。对香港人嚟讲真系难， 真系难嘅。咁 但你又冇问题？ 唔知点解我冇问，即系好似驾轻就熟咁样。咁我咁易啊，咁我快啲读完佢啦，咁样。 系。 因为嗰阵时都好想翻嚟，快啲翻嚟做嘢咯，吓咁样。 啊，咁但系点解会再读多个 degree 读电影咧？ 唔系嗰阵时隔咗好多年。 哦，隔咗好多年噶啦， 好多年隔咗差唔多，我谂下几多岁，15年后啦。 哦，15年后嘅事嚟嘅，咁即系话你读完晒科就翻咗香港先嘅。 系啦，翻，因为嗰阵时我系好想做电影嘅。 哦， 当我读紧大学嗰阵时，咁但系我已经去咗晒 college 啦嘛，即系我去咗心理学啦嘛，咁如果我要摆低心理学再去读电影咧，其实就家庭上系支持唔到嘅。咁就即係唔可以咁樣要求屋企囉，咁咪返嚟咪做嘢囉。 哦，喂，點解你會嗰陣時突然之間即係對電影有興趣呢？ 因為你之前如果你話同呢個圈有啦，諗都係送外賣嘅，佢咖喱呀、發哥嗰啲咁樣。 係呀、 係囉。 其實電影係好多謝一間學店嘅。咁嗰陣時呢，因為嗰陣時個編制係咩呢，你我喺民生書院係可以升到中六中七㗎嘛。咁我就覺得中六中好嘥時間，我想入中大。 哦， 咁啊膽粗粗就去咗一間學店，就諗住嗰陣時，即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 即係啲私校嗰啲係嘛？ 係啊，私校咁啊， 明啦嚇， 馬字頭嗰啲啦， 佢嗰幾間啦， 幾間啊？咁就去讀中六嘅 matric， 係 咁嗰個 matric 個 system 咧就淨係考中大嘅啫， 係 咁咧我就諗住係以自己嘅意志一定做得到啦。咁但系咧，嗰啲同学唔使翻学嘅， 好明啊，系 唔知系做乜嘢，咁啊大家一路问我嘅，咁我受影响之后，我就冇翻学，就日日去睇戏。 哦， 你 系咁啊？ 你自己中意睇戏嘅不嬲都？ 唔系，以前都系你睇嗰啲即系好 popular 嗰啲戏咯，即系巴比龙啊，即系因为以前啲戏冇咁分得冇咁清嘅，即系 Midnight Express 嗰啲，佢又唔当系商业片。唔系，佢又唔当系艺术片嘅，即系所有嘢都系，即系你好多嘢睇嘅以前。咁后来就因为多咗嗰段时间咧，因为冇翻学啊嘛， 冇翻学之后咁啊，就走咗去睇电影咯。 即系你 kill time 嘅啫，其实纯粹系、啊，即系你想去。 起初系 kill time 噶，后来就觉得哇，好劲啊！电影即系、哦、电影呢个媒体好犀利，即系可以讲到好多嘢。其实佢系唯一一个媒体可以讲时间嘅啫嘛。 系系 系嘛。即系我哋可以 flashback， 可以 fast forward，、哦、可以 平行时空又得， 平行时空又可以拉长嘅时间。你原本一秒发生变咗两分钟又得，跟住你五日发生嘅变咗一个 shot 又得。即系你系可以同个时间创，即系创作嘅时间咯。咁我觉得呢个好吸引。 哦，咁所以你就已经有个对于即系电影着埋嘅底喺度噶，只不过你。就去大学嗰阵就拣咗晒科先咁解嘅啫，咁而且亦都要赶住翻嚟开工， 系啦， 所以你就暂时就搁置咗呢个所谓嘅电影梦嘅。 系系。请别人故事如何的春风得意也是份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哦，世间昂然地我浮华，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今天等我来，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题材。大门若隔开。愿我声音跨障碍，令对相识不多的这主题变精彩。当年日孤单成行，仿如尘空中浮沉，我要怎的决心？去吧，回去吧，从前的小子不怕。去吧，回去吧，我要使家乡惊叹，何时也要闯出璀璨。哦，世间昂然地我浮华。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今天等我来，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题材。 究竟呢一位即系带住梦想翻嚟嘅小子，读完心理学之后翻嚟香港做咗啲乜嘢呢？咁啊，留意下个星期啦。 又或者如果大家好心急嘅话，我而家可以讲俾大家听。 佢后来都会接驳到去到劲歌金曲嗰度嘅。 系啊，究竟点 解咧？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下个星期一嘅首下流程啦，就继续有袁建伟嘅导演嘅访问啦。咁啊，后边仲有好多。关于佢拍 MV 啊，即系拍大台 MV 嘅嘢啦，制作广告嘅 MV 嘅嘢啦，即系嗰啲第几代阿 May 啊嗰啲啦，都关佢事嘅。咁啊，下个星期一咧就继续有阿 Steve 出现啦。阿老啊， 唔该晒袁导演啦， 系唔该。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头先咧，其实阿袁导演佢讲一样嘢咧，系令我有好大嘅感受。我好想问阿老何， 佢又讲到就话咧，即系我哋呢啲啊，所谓曾经喺香港日听阿萧叔叔啊，以前冇啦，即系读咗好多英文嘅人，其实咧去到外国咧，一去到写 paper 嗰啲嘅嘢，一见到一大堆英文咧，其实系脚震嘅。我想问下何生咧，你而家即系都上咗埠有即系年几嘅时间？ 年月啊！ 你平时譬如你去一间餐馆睇餐牌咧，你会唔会特别叫佢攞个中文嘅 menu 嚟望下咁样噶？ 哦，冇中文 menu 嘅喎，应该 佢隔篱已经有中文字啦，系嘛？ 冇 系啊，嗱，嗰啲越南餐馆佢系写住 special beef noodle， 隔篱就系特别牛肉粉咁样样噶嘛，已经有中文字写住噶咯。 我而家去嗰啲食腿嘅地方系冇中文字㗎喎。 何生去嗰啲冇㗎，佢特登揀嗰啲冇㗎。喂，但系咧，你讲开 menu， 我觉得咧，外国人嘅 menu 咧，始终冇我哋香港人嘅 menu 咁精彩啊！ 是 即系我哋，譬如可能将嗰个餸咧，形容到哇画龙点睛飞上天咁样咧，系一个餸嚟嘅。 阿拉斯加咩雪鱼， 即系好劲抽咁。 上 但系佢哋只不过将每一样嘅食材写咗出嚟就算数噶嘛。 即系牛肉炒面咁样样咯， 系啦，即系牛肉啦，有葱啦，同埋唔知咩啦，咁样写出嚟就算数。 因为佢哋唔明嗰、那个，譬如佢唔明入边嗰个所谓个巧手啊，巧喺边度啊？即系譬如炆呢个概念佢冇噶嘛，咁佢咪话一个pork。pot 咁样就算 啦。系啦，所以我觉得我哋嘅 menu， 我哋睇落去咧，你会觉得哇，即系咧，你净系望到佢改嗰个名啊，佢送个名，你已经觉得好味啊。 喂，仲有三秒， 文化， 仲有三秒， 好紧要。 咁你睇唔睇得晒？你睇唔睇得晒嗰啲英文嘅即系 menu？ 嗰句啊，那个心法好简单，唔好惊。由睇到听都唔好惊， 睇唔明都唔使惊， 真系唔使惊，买张 sofa 摆喺厅啊嘛，系咪？ 冇错，好嘢呢个。 啊！呢、這个一间有时我讲多少少先，因为我一间一间再倾啦。我哋交俾新闻部先。阿老海冇收线住啊，一间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中期选举，美国传媒的票站调查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超过200席，较民主党的超过180席占优。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说，很明显他们将夺回众议院的多数。两党在参议院选情就相当激烈，受关注州份之一佐治亚州可能要在下个月进行第二轮投票。州法例規定，如果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最高票數的兩名候選人要進行第二輪角逐。選舉官員在社交平台說，計票工作仍繼續，但可以肯定要進行次輪投票。而另一個受關注的州份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就成功翻盤，曾經中風的費特曼擊敗共和黨的奧茲，令到民主黨有機會保住參議院的控制權。在州长选举方面，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成功连任，坎普就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佐治亚州州长。在宾夕法尼亚州，就由民主党的夏皮罗胜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会在明年初公布恒常化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细节，呼吁企业继续支持计划，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协助香港的青年投身大湾区建设发展事业。他出席计划交许礼暨分享会时致辞时表示，计划在去年首次推出，吸引了400多间企业提供职位空缺，涵盖不同行业，个别企业更提供超过100个职位。在计划之下入职的青年已经超过1000人。李家超说，大湾区市场庞大，潜力无限，可以让香港青年学习不同的行业经验和模式，提升香港人才整体竞争力。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工作的经历是他们职场生涯其中一个学习阶段，实在难能可贵。中大早前更换校徽事件引起争议，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中大校董会校外的校董不足，关注当局会否修例以平衡校董会的校内和校外委员比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质询时说，校董会组成有历史原因，如果要修改有其程序。他说，社会人士对大学管治架构提出意见属正常，但为确保不会对大学的运作造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持份者宜同大学坦诚沟通，以得出符合大学各持份者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未来路向，从而达至维持大学良好管治的共同目标。

套尾圖啦，咁樣就你就係識嗰啲啊，嗰啲啲湯又係， 或者 number three， 其實你唔知咩嚟嘅， 搏下啦咁樣，人生都總要搏一次嘅。 見到有 beef 啊 beef 啦，跟住成十個即係、就是、item 一至十，你都唔知係咩，見到有 beef 啊 beef 啦，咁啊， 所以要融入呢一個文化咧，第一樣嘢一個心法搞掂㗎啦， 唔使驚， 唔使驚，係啦，冇錯，首先唔使驚先啦，再咧你要跟朋友食嘢， 係。 嗱，即系你啱啱嚟嘅时候，初到贵境咧，你唔系咁大胆嘅，即系毕竟都咁样。再加埋楼仔嗰个年代，真系冇 translate 咁方便噶嘛。而家好简单啦，即系而家你部机咁样 translate 咁样。 系啊，我姐姐都系咁买送。 个译法都系错噶，即系你唔好谂住靠晒， 都系领嘢 嘅。尴尬场面就系出现咗喺嗰度啦。好啦，咁但系咧就初头嘅时候，真系要跟食嘢。我的确系做咗啲件事嘅，即系头嗰十餐到啦，就同朋友食嘢，你食咩啊？我好跟你啊基有考虑嘅。第一呢就係唔知个味道系点㗎嘛。咁、朋友即係始终佢试过呢大概都会知道㗎嘛。咁、所以跟朋友啦。第二就係、是、即係慢慢即係呢边譬如嗌譬如佢哋点样嗌法或者係要留意啲乜嘢甚至係边一类型边一类型系好食同埋嗰种味重唔重啊。即係嗰个调味嗰、那个味道系好紧要㗎嘛。即係同即係你譬如你中餐嗰啲咩落个芡啊用蚝油嗰啲好唔同㗎嘛。 我想问你咁你突然间话嗌嘢唔係你突然间嗌嘢我突然间想起以前睇粤语残片啲人呢嗌啲 waiter waitress 埋嚟嗰陣係。你要唔要咁样噶？要唔要咁样噶？ 陈迹嗰啲啊， 唔系啦，即系你话要 number three， 你都要整咗佢埋嚟，你先讲到。 Excuse me， 要唔要咁样噶？ 冇啊，冇啊， 服务员，服务员。 咁你即系举手 ，excuse me， 咁佢就会走埋嚟啦。 唔系， 你真系 个， 唔该，呢边。 其实 唔系咁讲啊。 即係除咗部分嗰啲即係小本經營嗰啲鋪頭咧，基本上其實全部都係講緊電子落單嘅啦嘛。 係喎， 哎呀，我唔中意嘅。 係啊， 唔係嗱，老實講嗱，唔好意思，兩睇嗱喺香港我係唔中意嘅，我都喺節目講過噶啦，我覺得好唔人嘅。但喺外國咧，嗱呢個係走產位嚟嘅，就係唔使俾佢問到你口啞啞。嗱，啲點解咧？我哋記得有一集咧，我哋阿蛋哥上嚟做訪問嗰陣咧，嗰個人咪會問你啲蛋點煮啊，即係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cook 咁樣樣啦。其實咧，我就永遠都係識得嗰個新啲聲音，但咧你有得睇就唔同啦，因為你自己落啊嘛，你唔識咪查字咯。嗱呢個咧對於我哋呢啲啊近乎啊係英文文盲嘅人嚟講咧，其實係好幫到手嘅。 我收翻。 第二就咩咧？嗱，呢个又系上一次咧领教过啦。嗱，我哋喺香港最香港人最其实最经常食嘅一样嘢就叫日本餐啦。但系咧，其实你系唔知道嗰啲鱼啊，譬如嗰啲寿司，嗰啲鱼嘅英文系咩噶？譬如我净系知道嚟嚟去去咪就系识 tuna 同埋 salmon 啦，冇啦。好啦，咁嗰啲咩池鱼啊？蛋啊，咁咧我有一次咧去到就係佢个餐牌就得张点心纸，即係日本餐厅喺三环线。 係 tick 嘅係。 tick 嘅冇样睇。唔知咩嚟嘅完全我一件都唔知 道。头都冇。 但係佢寫嗰啲英文真係英文嚟嘅。 佢拼音囉即係咪 tuna 咪 tuna 囉。 英文。 係啊。但係即係譬如呢如果譬如佢係蝦咁样啦咁佢係会寫蝦。 佢寫蝦嘅日文囉。 哦，其实 Abby 咯，真系 咁你啲 唔 系啊， 咁但系啲外国人咁都唔会知噶、欸。 我又觉得奇怪，啲人又晓噶。 哦，系啊， 系啊， 咁劲嘅 呢个我又有啲估唔到嘅。咁总之咪就系、是，尤其是我记得有一间啊，佢系嗰啲咧，即系 all you can eat 嗰啲啊，即系俾唔知几多钱美金你任食两个钟嗰啲咧，佢就真系点心单，仲有四款，即系一个系货唔知熟食嘅，有一个就天妇罗嘅，有一个就寿司，另外就唔知咩盘咁样样啦。咁基本上咧，我係完全咧唔知道佢係咩嚟嘅。咁唯有咪亂咁畫，亂咁篤咯。 哎呀， 好有 嘅，慢慢實踐啦，慢慢實踐。 咁算啦，我冇乜呢個需求啊，腦殼你緊要啲係啦。 嗱，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即係楞翻今日個題目啦。就我記得當日咧，即係初有機會去外國旅行，我哋就最緊要就梗係歐力噶嘛。系啦，去歐力咧， 歐力 大單嘢， 緊要啊， 大單嘢， 係啦，歐力。 咁當年咧，即係由於啊嗰個李維士啊嗰個牌子啊，咁你大家知係嚟自美國噶嘛？ 李維士牛仔褲嘛， 系啦，咁啊五零几啊，五零几嗰啲啦， 或者刘亦斯牛仔裤都得。 冇 错 啦，咁啊嗰阵时咧就即系通常啲香港团咧，就首先一定系实去嗰个欧力嗰度咧，就系揾呢间嘢嘅，因为嗰阵时 hit 啊嘛。 嗯。 好啦，个问题就喺度啦。嗱，除咗五零一，我哋知道啊，佢系扣楼同埋比较窄之外咧，咁佢有好多个 number 噶嘛。咁佢侧边咧其实有啲形容嘅，譬如咩 boogie 啊，咩 fit loose 啊。我系其实咧，我到而家咧，我都唔敢去外国买牛仔裤，就系、是、我其实唔系好知。嗱，即係因為咧，首先咧，我哋又唔，我哋香港人咪叫咩窄腳啊，咩蘿蔔啊，開浪啊，定我唔知啊，即總之有啲形容詞啦、啊。即係其實嗰啲 音未聽佢開浪， 有冇開浪？有冇開浪？即係舉個例啊。我又仲加埋我對於 fashion 嘅嘢，我不嬲都唔曉噶啦。咁你見到啦，哦，咁咧五四三啊，咩唔知 slim 乜乜啊，跟住咧五六九咧就係、是、loose 乜嘢，又低腰中腰咁，又英文啊，仲要係一對，所以咧我係唔敢買嘅，永遠咧去歐力咧，我又係執翻五零一出嚟嘅啫，就咁簡單。阿老可，你有冇遇上呢啲？ 唔係，先，咁但係你唔係可以掹啲褲出嚟 逐條去試 咯， 你就唯有係逐條試咯。 係咯， 咁但係其實佢有幾十萬種，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我本身咧其實只係著啲比較鬆泡泡嘅褲嘅，咁我唔知道鬆泡泡嘅英文係咩噶嘛，咁我又唔知，因為佢有唔知咩 loose 又唔知咩 slim loose，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我一啲都唔知嘅。咁我咪我直情係好似阿老可講啦。哎，我不如唔揾啦，即系我直情就买最稳阵嗰条，就嗰条五零一，我识咪算咯。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障碍嚟噶，对我嚟讲。 系啊，呢个我系咩意思？系咪睇唔起啊队长？ 唔系，只不过系我如果系我咧，我就诶话知佢，因为咧五零一 吓， 五零一我就系、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着出嚟会系点啊，咁所以我咪要试其他嗰啲嘢出嚟会唔会又有得超越咯？咁你都要试下噶嘛，即系得个试字啦，你唔可以拥有你都试过啊，系咪？ 不过阿队长嗰个担心又的确系嘅，即系如果你话买裤嘅经验咧，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噶嘛，美版啊、日版啊， 有唔同噶嗬。 有，因為亞洲市場嗰個新型， 個 cutting 又唔一樣咁樣。 外國人嘅市場係真係好唔同噶嘛。 咁外國嘅五零一同亞洲嘅五零一又有冇分別噶？ 嗱，我正正就係想講，其實咧，即係係 有分別嘅咩？ 中意著牛仔褲嘅人咧，其實咧，我一路以嚟喺香港啊，即係成長嘅階段裏邊，我第一條入嘅五零一咧，就係、是、真係要講翻廣東道呢一個咧。落去攣啲嘅年代啊，嗰個年代，那個年代咧，因為真係要即係去到一個場合啦，咁大家都著住五字頭啊嘛，咁我梗係要著㗎啦咁樣。咁我好記得咧，嗰陣時買嘅時候咧，我出現一個咩情況？嗱，我腰圍真係冇乜點變，我戴上落真係來來回回大概係四寸，四寸到咧，即係我從來冇二字頭。 你講邊一度啊？你講條腰？ 條腰啊，褲頭啊？ 幾多啊？ 即係由34去到38咧，來來回回。 我以為你話完從來都係得四寸，聽唔明。跟住咧， 大概係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喺香港買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即係同一個 model， 即係同一個牌子同一個 model 咧，我著落去嘅時候咧，個比係窄嘅。明係窄嘅，唔知點解咁我就嗰陣時聽啲朋友講，喂，點解會咁嘅咧？我係咪要買再大兩寸嘅褲頭咧？咁另外鬆啲，就算係買到40，我曾經在香港買過40褲頭嘅，係諗住個比冇咁窄嘅，但係都係窄嘅。好啦，咁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我就問啲朋友，喂，點解會咁嘅？咁我係 cutting 問題喎，咁你自己檢討下啦。可能你個即係你個大腿比較粗嘅關係啊，即係啲肌肉比較發達啦咁。好啦，咁啊試完咧喺上兩個禮拜咧，阿隊長頭先講啊，即係歐力啲地方咧，真係令到我幾歡喜嘅。即係第一，即係價錢相宜啦，即係相宜好多添啦。第一。第二咧，我就真系去到买翻一条五零一， 真系啊，系咪真系以前咁样嘅 cutting 噶？ 咁啊，解除咗我啊，咁多年嚟啊，讲紧嗰个美版同埋嚟亚洲区嗰啲货嘅有啲咩唔同啊？ 系， 咁我真系买翻条五零一，颜色一样，同当年买嗰条嘅颜色系一样。 可唔可以讲下咩色噶？ 佢係未洗水嗰隻啊， 嘅藍色， 即係有少少藍色，係有靚靚地咁樣嘅，即係譬如一般大家著嘅時候都係，譬如可能好淺嘅藍啦、淺藍啦，即係海水藍類似咁樣啦，一係就黑色啦，一係就深藍啦，牛仔褲通常都係深藍多啦， 深藍未水水藍。 系啦，未洗水蓝系有少少反光，即系嗰块牛仔布系未洗嘅，未洗嘅，因为牛仔布通常譬如你点样洗法，就会睇到啲颜色有啲咩唔同。 例如石磨蓝啦， 系 冇错啦，石磨蓝我以前真系以为真系揾石磨噶嘛， 我到而家都以为系揾石磨， 唔系咩？ 系落洗衣机噶嘛，咁所以我嗰阵时着牛仔裤咪一见到石咪磨咯。 哦，系啊，系啊，应该要咁样做噶嘛。 其实唔系嘅，其实唔系嘅，嗰啲嘅痕迹系自己着出嚟嘅啫。我想讲翻就系咩咧？哇，啱啱两个礼拜前买嗰、那个嗰条五字头嗰条裤咧，个 cutting 完全唔同啊！ 哦，唔同咗啊！ 同一个腰围都系36，哇！但系个髀嗰度咧松到不得了， 系咪因为你个髀细咗啊？ 啊，唔系啦。都是一樣咁發達啦，但係成個 cutting 係真係唔同嘅，原來真係唔同，係，即係解開咗呢一個，即係咁多年嚟嚟到人生行到呢一個2022年，終於解開咗啲謎。 你有冇著過出去啊？出街啊？ 著咗， 感受點啊？ 感受舒適啊！ 係，即係你又忍受得到去扣樓啊嗰啲嘅。 系嗱，应该咁讲啦。其实有一段时间咧，我都唔系几即系再追捧牛仔裤啦。因为我有段时间啱啱入电台冇几耐咧，即系电台一班朋友都有好多中意系着啲型少少嘅嘢噶嘛。即系 vintage， 我人生第一次听嘅咁样。喂，咩嚟噶？咦，型喎！哇，点解你条牛仔裤咧咁多嗰啲酥酥咁样嘅咧？中间即系大髀位又即系烂少少啊！ 系啊系啊， 你专登磨烂佢噶嘛？嗰阵时攞佢个。 唔系啦，即系呢一个咧，即系好原始的方法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听啲朋友仔讲啦，嗱，攞把戒刀喺个裤面嗰度轻轻。 我有条牛仔裤都系咁整噶， 系啦，咁呢啲系人造出嚟嘅啫。咁嗰啲 vintage， 如果真系讲到咁架势咧，真系自然系着到咁噶嘛。 哦，系啊，点样可以自然着到咁咧？ 唔系， 即系你要劈位置啊，劈柴啊，咁样 吓，系唔系嗰啲位置唔喺嗰度嘅吓？即係如果你見到，譬如而家好興，淨成個大髀位全部已經變曬線嘅啦嘛。即係條褲，我成日覺得哇，依爛成咁，不如你換咗佢啊！但係而家係興噶嘛。好啦，咁啊嗰陣時咧，其實如果你真係睇 vintage 嗰啲咁嘅破口啊，嗰啲咁嘅酥酥嗰啲位咧，通常都會係喺一啲譬如坐得多嘅位啦，即係個 hip 嗰度啦，又或者係咧，通常其實點解會嗰啲古著咧，就係好多人可能係工人。穿住嚟开工，穿到一段时间有一啲嘅痕迹啊， 系， 譬如你会见到可能会有啲电油喺度啦，即系油 漆油漆嗰啲系 油漆嗰啲啦，或者佢因为可能某啲动作，譬如可能佢捐落车底做嘢，又或者咧跪咗喺度做嘢咧，嗰啲膝头哥位咧， 有啲油渍， 哦， 系啦，油渍同埋磨损位多，你其实睇到嘅，你系辨别到嘅， 系。 系啦，咁我嗰阵时我都即系不惜公本啦，就入咗一条比较贵嘅牛仔裤啦，同埋一件比较贵嘅牛仔褛啦。 系咪二手啊？ 二手，古着嚟嘅。 要几钱啊？要几钱啊？ 条裤都好似成3000几。 哇！ 系啊，古真嗰啲其实好贵噶。 哇！何生真系嗱，我真系想话，真真正正 fashion 达人系老何啊嘛。 系啊，大家唔好以为系阿一啊。 肯定唔系添啦，更加唔系我添啦。哇，3000几啊！ 嗱，3000几，但系咧，我想讲咩咧？我买完之后咧。我又唔係好似即係當年電台啲朋友咁成日著出嚟，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著嗰啲古著咧，係要成套著噶嘛。 係， 即係唔可以，譬如即係唔係可以嘅。不過因為如果你唔成套著咧，著唔到嗰個味道出嚟。 但係咧，係咪唔洗得㗎？我想知。 冇錯。 係啊，好煩啊！呢個就係我唔中意買 second hand 嘢嘅一個原因咯。 因为洗咗就冇咗个味道。 系啊，喂，你干净咗咧，你成件事咧，你就洗走你个3000几蚊啦，3蚊都唔值啊！ 就算其实一条新嘅牛仔裤咧，我而家啱啱入过呢两条咧，我都唔会洗嘅。 系啊， 系 啲嗰啲识 应该洗 识着牛仔裤嘅人咧，即系所谓啦吓，都系唔会洗牛仔裤嘅。 系冇错，第一就系同嗰条牛仔裤咧，就由硬身着到软身，由软身着到嗰条裤，你见到佢有少少变化。即係啲顏色又好啊，嗰啲酥酥着出嚟又好啊，嗰、那個滿足感好大嘅。好啦，咁啊講到其實咧唔使牛仔褲咧，即係阿隊長同埋我啲朋友嘅反應都係咁樣嘅。嗰牛仔褲唔使得，咁跟住就會好驚嚇，唔使。 係啊，就好臭嘅喎，污糟邋遢啦咁之類 的。係啊，咁阿陳都講咗啦，其實木村係我即係其實有好多朋友都係處理，就係曬。其實曬好有用嘅，因為紫外光都有殺到菌㗎嘛。 咁同埋其實坊間有少少都係即係有啲清潔唔係清潔劑啊，即係可能愛嚟抹嘅布咧，其實你都可以抹一抹佢嘅，抹一抹佢，咁跟住咧就拎出去曬，曬完之後就掛翻喺一啲即係屋企人都接受嘅地方咯。因為我想講咧，其實如果你玩 vintage 咧。你真的要跟家人溝通好啲， 件衫啫， 嗰陣味 搞到家變啊！ 係啊，我試過真係俾阿何主席洗咗條牛仔褲啊！ 哎呀，嬲咗，嬲咗！ 系啊，我成瞪大对眼，我一翻到去，咦？点解条裤挂咗喺度嘅咧？ 仲话哎呀，你嗰度有笪油咧，我帮佢抹咗啊，攞啲架。 系啊，佢仲搵嘢帮我漂咧。 咁你有冇想执起阿何主席个心口，然之后一巴升埋去？好嬲啊！ 冇，漂咗2000蚊到啦，嗰条裤。 哎呀，好惨啊！你仲有冇着啊？咁？ 咩啊？嗰条诶，我摆咗屋企，摆咗屋企。 喂，你不如我啊，你邀请你着你而家啱啱买嗰条501啦，系嘛？ 系， 我想影张相俾我哋睇，咪唔睇而家啦咁早，你得闲影张相俾我睇啊！ 喂，但系你想讲咩话，何亨？ 唔系，我想讲咧，我买咗翻，其实咧嗰条3000几蚊嘅牛仔裤，即系另外嗰条啊，俾阿何主席洗咗啦。 嗯。 同埋嗰件牛仔褛咧，我真系当宝嘅，我好少着嘅其实。 嗯。 即係好似飲衫咁啊！ 但你去飲著到咁，啲人又講啲 衫。係啊，咁啊，所以都愛嚟欣賞啊！欣賞 件衫幾多錢啊？ 仲咩啊？ 件衫啊？ 6000几嗰件 系啊，肯定件牛仔褛一定再贵啲。 我真系嗱，即系点解？即系今时今日啊， 点解老可可以系 树叶啊？ 系啦， 个境界唔同啊。 系啊， 即系我哋呢啲咧，从来喺赤贫线之下。 梗系啦。 啊，即系冇去过呢啲咧，上唔到呢啲位啊。 老可到你，俾你回应啊。 喂，去首歌先，老可。 你换车嘅次数多过。 系，唔好讲呢啲，好，去歌。 终于有机会可以播呢一首歌啦。我哋歌颂阿何生啱啱喺 Outlet 立翻嚟嗰条， 冇错，好舒服。 咩色嘅话？ 蓝色嘅。 蓝色嘅。 啊，蓝色系。 系咪？ 未洗水啊？系嘛？ 我唔系未洗水嘅，系。 你会谂住几时着啊？ 仲有一条啡色，不过系拉链嚟嘅，都系。 蓝裤子很长，也许它就快烂。这几年来的失望，它终于渐满河。从前多得你给他补上花粉，但是裤脚并未破烂，爱已经不对版，还可以着什么？你我之间差了什么？有一天你若和谁亦是着他，他记得我。如今你着什么？我已不必。做什么？但要是来日竟偶遇我，愿你没有嫌他穿得多。潮流很短暂，我怎可能怠慢？他仿如湖水幽蓝。天天都跟我下班，蒙你的称赞，他开心过几晚，但是爱我实在太难，你太懂得去拣，还可以着什么？你我之间差了什么？有一天你若和谁亦是着他，他记得我，如今你着什么？我已不必跟着什么，但要是来日竟偶遇我，愿你没有嫌他穿不破。 梁汉文嘅501，咁头先咧，阿老可咧就讲到话，即系去嗰啲 Outlet 咧去扫牛仔裤系好开心，因为有好多款啦，好多 number， 好多唔同嘅色啦。咁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琴日我曾经讲过咧，我第一条嘅501咧就系白色嘅，咁衬咗一件粉红色嘅招招阿玛尼嘅恤衫啦，吓，同埋一对天霸啦，同埋一副戴帽眼镜啊， 仲有一个煲袋定系 game 得 嘛？喺最后呢三分钟咧，我想讲下咧，当年咧。在90年代小弟身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在欧雷就执了一条501的。究竟我执了一条什么色的501呢？而我觉得是引以为傲的。 粉红色。 不是老婆。 哇，当年执到是什么色啊？ 90年代。90年代。我觉得自己好 赢。红色。 好赢。 点解啊 ？Am I blue? Am I blue? So fair here？ 因为张学友喺爱火花嗱，冇错啦。我想讲张学友爱火花咧，嗱，我想。強調嗰個係張學友啊！咁張學友，大家當年知道喺《愛火花》當中咧，就著住佛學帽叉咁，一條雞眼花，係啦。咁佢就著咗一 set 紅色嘅牛仔褲、黑色嘅底衫，同埋一件紅色嘅牛仔褸，就跳咗一個好經典嘅舞。 有好多火喺後面放 啊！冇錯啦，咁啊， 吉他 係啦，冇錯啦。咁啊，但係由於啊，香港咧原來係比較難啊，尋覓到你喺街都冇乜人。即係見到人穿紅色牛仔褲啦，係咪先？咁又張學友咁計，佢又係張學友嘛。好啦，咁竟然咧就去到歐力嗰度咧，揾咗幾間，我揾到紅色， 係尋到寶㗎。我想同大家講， 我買咗，我買咗。 有冇著過啊？ 搞掂曬， 我有著過 喺美國， 著過添， 以為自己好型。 一條白色，一條紅色，不得了嗰只。 紅色上邊係 之光啊！ 但係咧，我想講咧，由於我冇錢買啲靚嘅 T 恤同埋牛仔褸啦，我著件爛鬼嗰啲公仔 T 恤啊，好似係著咗唔知 Bus Bunny 喺上邊咧，下邊 好啊， 下邊係一條紅色嘅牛仔褲。 呢啲 T 好值錢噶。 嗰个近年咧，我想讲近年咧喺我谂应该系呢近呢两三年咧，我就收到有个朋友将当日我着住呢条红色牛仔裤嘅相寄翻俾我，即系 哦咁要 send 翻俾 我，咁啊 有冇长短脚企啊？ 好得人惊， 即系嗰啲咁样嗰啲长短脚、啊。 即系嗱，我想讲咧，你真系唔好以为洗手先，你唔好以为个 artist 着得好睇，你就会着得好睇啦。第一呢、這个肯定啦，第二就系咧一啲曾经你以为咧。即係當時著得好型嘅狀況，個狀況或者嗰啲衣裝咧，你最好咧你就唔好有機會流傳任何嘅相啊，或者一啲底片啊喺度。 唔係你自己斬斷冇用嘅，人哋有嘛？ 呢一行係有美指嘅，係美術指導 啊。係啊係啊， 好得人驚！我見到我著嗰條牛紅色牛仔褲。真系对唔住学友， 铺翻出嚟啊！摆铺翻出嚟啊！ 我唔会嘅，你放心啊！但系千祈唔好做，系啊！阿老何，喂，今日唔该晒啊！你快啲着你嗰条501出嚟啦！ 下个礼拜见， 快啲着啊！ 系啊，你仲有我期待，我期待你嗰、那个你嗰个酥酥啊！ 系啊，好啦， 我未着到酥酥，好啦， 拜拜。 Bye bye